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假冒伪劣犯罪侦查总论》。中国假冒伪劣犯罪侦查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三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畅谈一下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一些案例。那我们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在近十几年是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那说到知识产权文化，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那知识产权文化的基本理念呢，是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那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呢，也是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今天我们从实际的案例出发，为大家一起来介绍这样的一本书，会请到三位嘉宾为我们来普及一下相关的内容。我们先介绍一下三位嘉宾。那一位是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品保委的主席陈晓东。陈会长，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也来自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假冒伪劣犯罪侦查总论》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他也是诺华公司安保部中国区安保副总监。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最佳案例执法委员会副主席马海建。啊，马总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另外我们还请到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少飞。少飞你好。 主持人你好。 嗯，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让嘉宾来普及一下知识产权保护这样一个概念啊。其实我们早在两三年前就提到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知识产权啊，因为之前会有很多盗版呀、copy 啊、山寨啊，包括图书本身也是这样哈。但是最近这几年确实是逐渐在规范。那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不知道我们的嘉宾是如何来理解的？那陈主席，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我想，那个经过这么十几年的发展吧，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越来越重要。我不想今天这个机会啊，就谈一些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嗯。 我就想讲一些故事。 嗯。 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周边都会或多或少的与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相关联。打个比方说，这个小姑娘穿衣服喜欢穿漂亮一点，有品牌的。 对。 这个男士这个喜欢戴一个名表，也是有品牌的。这些品牌的那个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也是因为它这个凝聚了这个知识产权这个创新的智慧和心血在里面。所以，而且它的品牌的推广和市场的占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广告的投入， 嗯， 这个特别是在研发方面，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药品，包括一些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我们一些著作权的，也是凝聚了这个作者的心血， 对， 有的集毕生的精力写一本巨著，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马海建 这个先生写的这本书一样，这个也凝聚了他十几年的心血， 嗯， 才写出了这本书。我想这个不光是这个我们身边的品牌，这个优质的品牌，也包括我们日常中的所用的一些东西的这些知名的品牌、著名的品牌，其实在我们身边，人都是追求美好的生活、优质的生活，这是一品牌这个保护就非常重要。这个我们要这个要驱除假币是吧？那个要这个追求那个良币，就是这也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直播间这几个人所穿这个衣服哈，其实也都是有品牌的，对吧？别管是大牌也好，小牌也好，这个国外的品牌也好，或者国内品牌也好，至少是有品牌的，对吧？当然了，也不乏其中有一些是吧，这个山寨的做一些假牌子，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最好理解的这么一个层面哈。其实对于这本书的作者马海健老师，我相信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头脑当中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应该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介绍出来，是不是也是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呢，我们也就是说对中国目前对这个假冒伪劣犯罪就是实施打击的一些做法和一些成功的经验来进行一些总结。这个也是我们也花了很长时间来收集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对着这些案例要进行提炼，从中要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规律性的东西，对。那么优质品牌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了说几位都是来自于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啊，那刚才咱们说这个品牌保护委员会我们还可以理解哈，因为品牌嘛，各种各样的品牌充斥在这种这个网上也好，或者是地面的这些购物中心也好，那优质是你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又提炼出来了，还是怎样？能介绍一下吗？好，那我们就让张少飞来介绍一下啊。 我们在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品牌，我想优质品牌的话，可能跟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质量有关系，他们在市场上赢得的商誉有关系。另外的话，体现在知识产权这个层面的话，就是它的一些驰名商标，然后这一块儿都可以说是那个是优质品牌所涵盖的一些 消费者对它的认可， 对消费者对它的认可，市场上的认可，然后这一块儿的话，才是真正一个品牌它成功不成功，然后这一块儿的一个，我觉得是它包含在里面去的。那像这个我们这个协会的话，它200多家会员，然后呢，大部分的话都是一些世界500强的公司，然后都有很多。每个企业都有很多的品牌，当然很多的企业呢也有一些驰名商标。 就是所谓这个优质，可能从不同的几个层面来确定。比方说刚才你提到的它的 口碑 对吧，知名度，它的质量， 市场占有率， 市场占有率，这个市场占有率其实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哈。就是你别管它是贵也好，便宜也好，它如果市场占有率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不是也能算是优质品牌？因为使得人多，也证明它从某一个角度上啊，大家可能觉得还不错，是吧？是这个概念吧？ 是这样， 不一定非是贵的奢侈品吧？ 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品牌嘛，跟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就我刚才讲了，每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都会跟品牌打交道。这个就是油盐酱醋茶，你到超市买，你肯定也买有品牌的，可信度高的，大家都认可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这些品牌的。我也刚才也讲了，就打造一个品牌非常不容易，这个创造者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心血，特别是市场推广方面，还有这个广告媒体的那个推广方面，这个还有就是不断的做一些那个临床试验，这个研发的投入等等。这个我想这个优质品牌需要保护，如果不保护的话，就被劣质品牌，刚才您讲那个山寨品牌 给侵害了， 对，侵害了，这个就会，他把你的市场就占有了，而且会把你的品牌信誉和产品的声誉给破坏了，所以说这个应该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受到这个假冒伪劣的、大大小小的、程度不等的 这个侵害。 嗯， 打个比方说，可能不小心买了一本盗版书， 对， 里面错别字特别多。 嗯， 这个不小心买一个盗版碟， 嗯， 看了看就卡壳了。 嗯， 这个可能还有买了一个其他的这个东西。我有一次看到路上看到小姑娘拉个拉杆箱，就拉拉拉的就拉杆断了。 嗯， 就是很尴尬，是吧？ 嗯， 可能是你穿劣质的假冒的皮鞋，我曾经就有穿这种鞋，穿到的那个鞋跟开了， 嗯， 啊，符合腰带，不小心这个断了，对，就是这个，这都是因为这个质量这个不可靠，这个品牌可信度不高，才会大大小小影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日常的生活。 嗯， 这个更厉害的是有的。这个假冒伪劣会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危害和潜在的隐患，比如说假冒的汽车配件， 假轮胎、 轮毂， 嗯，对， 刹车片、刹车盘， 假机油， 对，你说机油那个空气滤清器这样的，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这个打击的重点，就是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命安全。特别是我们国计民生相关的这些假冒产品，这是我们国家和政府一直打击的一个重点，就是确保这个百姓的这个安全。还有一些就是说婴幼儿产品，比如说婴儿奶粉， 对， 这个还有就是这种这个日常用品，比如说这个那个假奶粉、假那个假酒、假烟， 嗯， 这个对人的身体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有的假冒产品，曾经有一种产品是治疗那个人的创伤的 啊， 就当时的我记得是几个小偷，这个被村里的巡防队员发现了， 嗯， 后来一搜发现他包里面都有这个偷的创可贴， 嗯， 后来这个村支书一想，这个怎么会在这种农村地方会有那个创可贴呢，假的创可贴呢，肯定这里面是这个假冒的生产工厂。 嗯， 他就想起来他自己曾经手指伤了以后买了假冒创可贴贴在自己的伤口上，不但没好而且溃烂，后来他不得不把这个手指给锯掉。 天哪， 所以他就特别痛恨这个假冒创可贴这个制造者、生产者和消费那个和销售者，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偷就那个报给派出所，派出所和这立案去侦查，或者是在当地就发现一个生产假冒这个创可贴的一个地下工厂。 天哪！ 所以这个是我举的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要睁大眼睛，这个要到这个正规的这个消费渠道、正规的那个商店去购买那个有优质品牌的一些。 嗯，对，不能因为便宜而助长他们的这种 对吧势头，甚至助纣为虐了哈。那回到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叫假冒伪劣犯罪侦查总论，那么也请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马海健老师啊也说一说您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说呢有这方面的兴趣，就是说以前呢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当时也想留校当个老师，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呢，这个高校当老师没当上，后来又回到执法机关，回到安徽省检察院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停了几年又辞职出来从事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行业。在这个行业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职业需要，另外我也有就是说呢有这方面的兴趣，就开始就是注意搜集一下这方面的这个资料，就是说也经常就是说琢磨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对其他的那些做法我经常也要搜集一些资料，然后进行一些积累。同时呢自己我们在这个打假活动中，对针对出现了一些就是新的犯罪形式和新的一些特点，我们也要就是说总结我们自己提炼的一些就是说打法，然后并把它付诸于实践。当时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也很好。反正就是为了这本书呢，就是说呢就一个是职业兴趣了，一个就是说是我这个职业需要，然后就是说促使我就是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那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啊，我相信肯定你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同时呢也做了相应的一些采访。那整个写作，刚才我们的这个陈主席也提到了， 说集十几年的经验于一身。那肯定还会有很多实际的案例，你是不是把这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案例，就像刚才陈志所举的这些例子一样，都写进去了？ 因为它这是一个假冒，这是一个总论部分，这个总论部分我们是不分行业的，是针对整个就是说假冒伪劣犯罪，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就是说一般性的这个提炼，也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这种犯罪，但是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就是说能反映这个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这些案例，我们就是说给它就是说体现到里面去。但以后呢，我们也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或者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分行业，就是针对每个行业不同的这个知识产权犯罪形式，我们来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整个的写作过程还是挺顺利的，是吧？ 反正就是一个就是说呢，主要是要靠这个资料的这个搜集和积累，另外要看就是说你要把一些就是说做法和这个经验，有时候你要进行提炼的，就是说我们也要就是说有些案例啊，搜集的是很多的，包括分行业的，我们也要对这些案例进行一些筛选。我还是要围绕这个，就是说，既然是总论部分，那就是说反映的应该是一些一般性的和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就是主要要服从于这样一个主体。 好，那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呢，是陈晓东主席来写的啊。你肯定也是在读完它之后有很多的感触啊，不妨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也谢谢这个本书的作者马海健先生啊，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把我从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这十几年的这个感想，也是在这本序里面做了一些回顾。我跟那个马海健先生有着相同的经验，都是曾经做过警察，后来又到企业，从事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呢，我们要又共同的爱好，喜欢研究一些问题，喜欢看书，喜欢收集资料，喜欢去总结，特别是对自己所从事这个职业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犯罪做一些提炼，所以说我也是有感而发，我想这个我们俩从事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保护的职业也得益于我们曾经做过警察，这个一方面是从执法者，过去啊你警察是执法者这个身份，你现在变换成这个协助支持配合执法者这种权利人的角色，这个换位思考，你要给我们的执法者讲这个打击假冒侵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个重要性，不光是保护企业的权益，其实从很大程度上是保护的是我们国家的创新，保护的是我们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保护的是消费者合法权益，最后才是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所以一定要把这几个关系厘清，对，把它得想清楚。因为我们刚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特别是一些基层的这个执法者不能理解，你们权利人为什么那么重视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后来我们给他讲这些道理，他们慢慢明白。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经过了将近20年的历程。由刚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由刚开始的不合作到合作，由开始的不支持到现在支持，我觉得也是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吧。那个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好多沟通的工作，也是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这个发展到今天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这些一些活动啊，通过我们的一些典型的案例，特别是一些血淋淋的案例，就是说假药、假农资、假化妆品，这个致人伤残、致人这个死亡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例子，来个这个教育警醒我们的消费者，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对，爱护他人知识产权，崇尚他人知识产权，然后能够积极投身到这个万众创新这种大潮中去，这个也是我也这个冲动吧，也这个愿望去给马海健先生做这个序，也想把这几年自己在企业从事知识产权保护这种感想和过去从一个执法者这种角色转换以后的一些思考都融到这本书里面去。我想这个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那个全是这本书。我也希望海建能够有机会再写分论。 嗯， 就每一种犯罪，刚刚讲了，这个知识产权有商标权，有著作权， 嗯， 有商业秘密，还有专利权等等，还有就是伪劣的啊，不光是假冒，还有伪劣的犯罪的等等，就是我期待他的分论能够很快来出版，再不要经过12年。我想这个中国打假也不可能再打20年，这个 12个月吧。 对对，写出来这个，我想这个随着中国经济的进步，这个法治的进步，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知识产权文化这个意识的提升，假货在中国是会越来越少， 嗯， 生存的和生活的环境也会越来越好。 对，我跟你说，知识产权就是最近这2年对于图书和影视产业来讲啊，是黄金的2年， 好了很多。 就是因为有很多作者之前啊，他这个东西第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它有那么大价值，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很多这种抄袭的不被人所在意，现在可不行了。现在你如果说抄了谁的一个梗，可能会群起而攻之，很多人的话都会在微博呀，甚至微信上去攻击你啊。 观念意识进步了很多。 是是是，当然这关于 IP 这个东西，有人把它也定义为知识产权，当然也算是一种形式吧， 是 对吧？一种形式。 著作权也是。 著作权嘛 ，IP 炒作很热啊。以前可能它改编权才10万-20万，现在就变成200万甚至2000万，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咱们其实刚才陈主席说的对啊，我们要通过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故事呢，让大家去理解知识产权。不妨我们先从邵飞开始，好吧？说一说你印象当中的一个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故事，好吧？我们从故事让大家也了解，更为形象的去了解。 我觉得吧，现在的话，好多那个听众朋友，可能包括我们，都会在网上买东西。 嗯。 那么好多时候，现在有些电商平台，其实上面的假冒产品还是蛮多的。 对。 那么有些时候，你像我们在企业里面做打假维权、做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消费者这一块，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线索，那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有些时候，消费者打投诉电话打到我们这边来，那么我们呢，通过鉴定。然后呢，让他邮寄样品到质量部鉴定出来是假货之后，我们会对相关的线索进行追踪，然后把他实体店找出来，然后去查处掉。那么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打假的一种做法。那么也是生活当中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嘛。然后也是我们也是想，不光说实体当中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重要，那么互联网上的也非常重要。那么不光商标，包括专利等等的域名，那好，越来越多的那种形式在出现。 嗯，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北京时间13点整。